把手一摆，大哥，严重了，这算不得什么，这一万银子何足挂齿啊。其实呢，我也感觉到很惭愧，当时小弟要有条件，我就把大哥收留了，可惜我这庙小装不了您这大神仙，只好让哥哥远渡重洋，涉山登水，还得上黑龙江去。因此呢，我想到这件事还有点内疚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兄弟，放下远的，咱们谈点近的吧。大哥，请讲。 嗯， 兄弟，哥哥服你了。谁我都不服，唯独服你呀！你真了不起，真能干，真是老虎长翅膀啊！咱们绿林界的后起之秀，也是眼面前的凤毛麟角，我服，我太服了。哦，大哥，您是不是挖苦我呀？把我捧得那么高，您不怕把我摔死吗？小弟有何德能之处，敢劳大哥如此夸赞？ 哎，三弟， 咱们水贼过河，甭使狗刨，对不对？你也别瞒着我，我也别瞒着你。你跟我装什么糊涂？我且问你，三天前在浑河大坝便桥一战，你消灭了日本山炮大队，光得了128毫米口径的山炮就40多门，炮弹600余发，把这些小鬼子斩尽诛绝，一个不剩。这伏击打的这个漂亮，这个干净，这个解气。我这事儿你还瞒得了我吗？我不服你，我服谁呀？张作霖心就一翻个，心说冯林葛真不简单，他的消息可真灵通，怎么知道的这么确切？他这心里头画魂，脸上一点都没带出来，同时呢还故作惊讶，是吧？我大哥，我也听说这件事儿，究竟谁干的呢？我也正在派人扫听，这个人的确挺了不起，大大出乎咱们的意料之外啊。哥哥，您把实底告诉我，究竟这买卖谁干的？我三弟，你可真会演戏啊，你跟我打什么演呢？明明你干的，你怎么还不承认呢？你糊弄得了旁人，你能瞒过我吗？你先看看这个。冯林葛说着，在天昏地暗手提包里头拿出一张报纸来。兄弟，你看看，这是日本人主办的《圣经时报》，你看这头一条通栏标题，就是报道的这件事。你看他怎么说的？日军在浑河大坝遭到不明国际人的袭击。什么叫不明国际？无非是兄弟你演了一出戏，让你手下的人装扮成哈尔滨格里舒夫大将率领的先遣队，还说几句恶语，欺骗那些民夫和日本鬼子。我兄弟， 我说你要真这么干，你不太带劲吧？你自己不敢报号，你怎么打起杀恶的旗号来？言下之意，好像是往哥哥我脑袋上头带石盔子。要这么说，不太仗义吧？这冯林哥说到这儿，唰，那脸就变色了。再看他身边背后的几个大炮头，天昏地暗，那手把枪把就握住了。屋里的空气是顿时紧张上。在张作霖身边的唐二虎、张四飞、郑翠平、丁喜春、刘小春、小老虎张凯、基金从砍朝夕等人，把眼珠子也瞪圆了。屋里头能有三分钟谁也没说话，就好像这空气呀都凝固了。最后张作霖打破沉静：大哥，不管您怎么说，我是一无所知，这活的确不是我干的，您是误听了传言了。我怎么能呢？我不瞒你，我跟日本的桥本大队长小川联络官还有一面之事，我怎么能趁人之危干这种事儿啊？兄弟，真不是你干的，不是。你说这话的时候，你那良心上交代得下去吗？这有什么交代不下去的？我的确没干嘛，不信你问。你真没干？没干，就是没干。好吧，好好好好，兄弟，咱别谈这件事儿。我说你干的，你说你没干，咱哥俩因为这个事儿还能打官司呢。反正你心里清楚，我心里明白，这篇儿接过去。不管怎么说啊，兄弟，我服你啊，你是个人物，是当今的怪杰呀。那么咱哥俩谈点正经的吧。刚才我说那话你忘没？我是个知恩必报的人呐、啊，你那一万两银子对我的帮助特别大，我得报恩。今天来就为这事儿来的。我已经请示了杀恶的大将格里舒夫，还跟我的好朋友库兹涅佐夫将军也打过招呼，他们对你倍加赞扬，知那你是当今的虎将，人家沙俄政府也重用人才呀、啊。经过哥哥我的介绍，人家对你特别特别重视，因此沙俄政府有意让你做抗日先遣团的团副。兄弟，委任状我可都带来了，哥哥我是一把，你呢就屈尊二把，给我当个助手。凭兄弟你的才干，将来肯定你得超过我去。我呢就交权，到了时候你就是抗日先遣团的团总，你做头把金交椅。我贤弟，这可是好事儿啊，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你只要一点头，欠个字，这件事情就算成立了。从今以后，吃喝不愁，用什么有什么，沙俄政府是全力支持。你就是沙俄军队的一部分。我说这事儿你上哪儿找去？愿意不愿意？这也算哥哥我报恩的一种表现，同意吗？哎呀，多谢大哥的盛情。 我太感激了。不过事关重大，我得考虑考虑，起码跟我弟兄们我得商议商议。哎，这有什么好商议的？这不在位的都在吗？哪个也不是傻子，我想这种美差人人都愿意。你把大家请进来这么一商量不就完了吗？不不不，不行，不像大哥您说的这么简单，就是大伙都同意我也得慎重考虑。哦，我说三弟，听你这话的意思，你对沙俄政府不相信，你对哥哥我还有疑忌，或者你还有其他的想法不成吗？大哥，要说一点没有，那叫骗人，多多少少是有点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我盘算过，要干我就单闯，我谁也不依靠，我既不亲日也不亲恶，也不投靠官府，能晃的哪天我就晃的哪天，实在晃不动了，我这臭皮囊我就不要了，这一百多斤我也就豁出去了，人早晚不是个死吗？可我宁愿走这条路，我不愿寄人篱下呀。大哥，您比我饱经世故的多，您说养人鼻息寄人篱下，那滋味好受吗？嗯，再说一句话，不怕大哥你不爱听，我这人还有毛病，我自己当家当惯了，我说怎么的就怎么的，我不愿意受人左右。您别看您叫我当二把，我也不甘心，谁在我上边待着我难受，这也许是我养成的怪毛病，万望大哥原谅。痛快。这倒是实话。那么兄弟，你不乐意受人左右也对，不乐意受人家摆布也对，只要你点个头，我回去再重新考虑，你看怎么样？你不是愿意独挡一面吗？或者再成立个什么团，起什么名号，你当家怎么样？不，大哥，您那就别费心了。起码来说，在最近几年，我不打算怎么办。等我看看时局的发展，等我想通了，我再请大哥您给我帮忙。现在我没这个意思。我说张作霖，要这么说来，咱们俩到任何时候不能走一条路啊，总是拧着劲儿来呀、啊。我可不是拿大话拍你，张作霖，你现在好好看清形势，小鼻子滚他妈蛋了，这你清楚吧？不然的话你能打他的伏击吗？什么战料转移呀、啊？屁，他一看人家沙俄政府大军压境，没有他立足之地，他妈他滚了。现在咱们脚下这地盘已经归沙俄军队掌管，那大军随后就到。贤弟，你想单晃你晃得开吗？你就凭你这千八百人千八支枪，想跟几十万沙俄军队抗衡，太自不量力了。我看你危在旦夕呀！你要是明白人，今天答应我的要求了，嘿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 如果兄弟迟迟不决，我送你仨字儿：后悔迟。冯林葛说到这站起来，有人把斗篷给他披上，这家二话不说把手套一甩，八踏步离开赵家庙。张作霖带人送他，只是很冷淡的冲他一抱拳：大哥保重，免。冯林葛飞身上马，带着几个炮手和亲兵卫队，眨眼之间一溜尘土不见了。张作霖就站到外边能有十分钟，一动都没动，那脸绷得像铁块似的。孙烈成看看，队长，人家都走远了，回屋吧。张作霖一甩袖子要回了保险队，唐二虎大伙都跟进来。唐二虎气的往张作霖对面一坐：我兄弟，你说他妈这个王八蛋把我肚子都气爆了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把他打成筛子。你瞅他往那一坐，胸脯一拔，就好像咱们这老太爷子似的，大言不惭，夸夸其谈，净放他娘的狗臭屁。算了算了，别说了。各位，大家看得很清楚，冯林葛这次来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，这给咱们敲了个警钟，发了个信号。他那些假话的背后也有真话。据咱们所知，沙俄军队分兵五路，有几十万人马奔辽南来了，此事确实啊。那么说，我们得罪了冯林葛，也就是等于得罪了沙俄的军队。恐怕在最近就有一场凶沙恶战。要求弟兄们整顿队伍，随时随地准备投入战斗，不然我们非吃亏不可。对，就这么的，对，跟他拼了，宁愿战死也不叫他大话给拍死和吓死。对。张作霖把自己的意见跟大家说完了，众人分头行动。从这天开始，这空气一天比一天紧张。哎，这天胡老嘎来报：队长，发现点特殊情况，冯林葛手下有一支人马要有500来人，正威胁咱们的右翼。房山镇王屯八道豪告急啊，队长，咱们可得做好准备，好吧？二虎大哥，四飞大哥，有有，你们俩选精兵300，埋伏到王屯。要没有特殊的情况便罢，要有，一定给我全歼，彻底的给我消灭，狠狠的打。遵命，撤。他们俩领兵走了。张作霖还不放心，把基金从坎朝喜又请来了，让他们率马队200作为支援。这头一仗一定要打得漂亮，不管任何人，只要进犯咱的地盘，要彻底消灭，给他迎头痛击。不到3天，喜信传来，把这500来人整个给打花了呢。后来调查清楚，领队的是天昏地暗，很明显就是冯林葛派出的小股部队进行骚扰。但是可吃了大亏了，死了有200人，受伤的有200来人，剩下好的也就100来人，